第一课， 星期一， 故事， 听说跟读。 你好，我叫多罗茜，我是个女孩，我住在堪萨斯，这是我的叔叔和婶婶。我的叔叔叫亨利，我的婶婶叫艾姆，他们是农民。我们的房子很小。 问答， 回答问题。 你好，我叫多罗茜。 你好，你叫多罗茜吗？ 是，我叫多罗茜。 你不是多罗茜吗？ 是，我是多罗茜，我叫多罗茜。我叫多罗茜吗？ 是，你叫多罗茜。 是，我叫多罗茜，我是个女孩。我是个女孩。 你是个女孩，艾姆婶婶是个女人吗？ 是，艾姆婶婶是个女人，我是个女孩，我住在美国。 多罗茜，你住在美国吗？ 是，我住在美国。亨利叔叔，我住在美国吗？ 在美国，你住在美国。 是，我住在美国，我住在堪萨斯。我住在堪萨斯。 多罗茜，你住在堪萨斯，你父母也住在堪萨斯吗？ 不是。我爸爸妈妈不住在堪萨斯，我没有爸爸妈妈。 你有爸爸妈妈吗？ 没有。我没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叔叔和婶婶。我有叔叔和婶婶吗？ 有，你有我们，你的叔叔和婶婶。 是，我住在堪萨斯，我没有爸爸妈妈，我有叔叔和婶婶。这是我的叔叔和婶婶。 我是你的叔叔吗？ 是，你是我的叔叔，艾姆是我的婶婶。 你叔叔叫亨利，那婶婶呢？ 艾姆，我的婶婶叫艾姆，她是你的妻子。你的妻子是我的婶婶吗？ 是，我的妻子是你的婶婶。 我们是一家人，我的叔叔叫亨利，我的婶婶叫艾姆。我的叔叔叫亨利，我的婶婶叫艾姆。 我是亨利叔叔吗？ 是，你叫亨利，你的妻子叫艾姆。 我的妻子叫艾姆吗？ 是，你的妻子叫艾姆。那我叫什么名字？ 多罗切，你叫多罗切。 是，我叫多罗切。你叫亨利，你的妻子叫艾姆。你们是农民，我们的房子很小。他们是农民，我们的房子很小。 我们是农民吗？ 是，你们是农民，我的婶婶和叔叔是农民。你们住在小房子里？ 我们住在公寓里吗？ 不是，我们不住在公寓里，我们住在农村里，在小房子里。我们的房子很小吗？ 是，我们的房子很小。 我们是农民，我们不是工人，我们不住在公寓里，我们住在小房子里。 亨利叔叔的复数都对吗？ 能不能找到错误？ 你叫多罗切，是个女孩。你和我们住在堪萨斯，我们是你的叔叔亨利和婶婶艾姆。我们是农民，我们住的房子很小，房子在田里。 印象中国， 国家与人民。 中国人怎么称呼其他的国家？中国人根据公济慷慨地分配了每个国家的名称，因此，例如法国是一个法律国家，德国是一个道德国家，美国只是一个美丽的国家，俄罗斯是一个俄罗斯国家，是一个慷慨之魂。与此同时，有趣的是，中国人如何解释自己的国家？自古以来，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，中间的国家。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中原的西周，公元前1045年至公元前770年，4000年前在那里开始形成定居点。更确切地说，它意味着皇帝的权力延伸到的领土的中心，中央国家。中国的另一个名字，天下，指的是中国人，汉族，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地方。这是在汉朝，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。天翻译为白天或天空，下的意思是离或在某物之下。这个词被用来指整个世界，后来又指中国皇帝权力延伸的领土，也就是说，中国皇帝是整个世界的统治者，所有已知的外国王国都是他的附庸。此外，中国人在谈论自己国家的时候，经常从字面上使用我们的国家，